9:09 分啊，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莫莉啦，有 Kitty 啦，亦都有 John 安怡 Annie 喺度嘅。 Hello， 莫莉好 ，Kitty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好热啊！ 系啊， 我想讲系真系好热，好似我今日咁，我冲完凉咧，我一出到嚟咋，跟住我已经流晒汗，系啱啱一踏翻出去个厕所已经有晒汗，跟住我攞风扇狂喺度吹住自己，希望凉翻啲之后，先做其他嘢，先吹头嗰啲啦，唔得，最后要开冷气。 系咯，要开冷 气。咩？唔系话我平时我唔系好开冷气噶嘛？ 我热到咧，成日嚟到除咗口罩，而家见到你戴住，我即刻戴翻。 系咯，头先已好似好紧张咁咯。 系啊系啊，因为真系好似好焗咁啊。 焗啊！ 系啊，即系成日你系，尤其是你一除咗口罩，你就发觉你个鼻下边人中个位咧，其实系好多汗咯。唔知系咪因为个位置焗住啦，咁加上呼吸咧，咁嗰啲热嘅空气走唔到啊，焗晒喺个嗰个空间入边咧。 系， 就真系好辛苦。 所以尤其是而家户外咧，戴口罩真系好劲啊！因为我已经，我俾你睇下，我烂晒，见唔见到？ 口罩机啊， 唔系，仲要系真系咧，你哋唔系好耐之前咪已经话块面已经好多污糟嘢嘅。我而家終於都發現，我近呢兩三個禮拜咧，哇污糟到我係喺屋企狂點樣擠黑頭啦，擠到已經塊面爛曬啦，跟住隔兩日到啦，我塊面啲皮都未好翻咧，已經又有黑頭， 又有啦， 係啊，好苦惱， 因為真係焗住， 係啊，同埋我諗而家一日咧，應該都起碼最少都要換兩個口罩，即係嗱，以前唔夠口罩嗰陣咧，就慳住用噶嘛，即係用足全日噶嘛，即係我諗而家真係唔得咯，即係兩個坐底啊， 因為加埋天氣熱，可能嗰陣時凍啲涼啲嘅時候咧，都冇咁覺得咁辛苦。而家焗埋啲汗啊，啲污糟嘢啊，就容易生粒粒咯。 係啊，所以真係好辛苦。 係，不過又咁係另一樣睇法嘅，咁啊遮住咗嗰啲粒粒咧，咁啊唔怕啦。 但係呢個係惡性循環嚟 咯，咁你都係咁樣講。 但都冇辦法啦，唯有多啲護膚咯。我見而家好多啲美容院咧，都已經即係攞呢一樣嘢嚟做噱頭啦嘛，即係話。即係針對你嗰個口罩機啊，即係你戴完 mask 之後嗰個肌膚出現嘅問題，跟住幫你做翻即係相應嘅 facial 咁樣咯。係，我諗都係清潔啊嗰啲咯。 係係係，同埋我諗都可能，我見而家都多咗啲廣告咧，係點樣即係化完妝之後咧，就唔知即係或者佢嗰個化妝品本身啦，就有一個嘅function 就係可以咧，你就算戴住個口罩咧，都唔會將嗰啲粉底啊乜鬼嘢都。即係或者唇膏啊咁樣咧，就係搭曬落個，即係搭曬喺塊口罩嘅後邊。 犀利！ 我見到有呢啲廣告 嚇，唔知真定假咧？ 商品真係咧層出不窮。 即係總之唔甩嘅化妝品。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呢啲反而仲驚。如果你咁樣揩住塊面，你化妝品都唔甩嘅話， 即 係你用幾多 係嘛？ 係啊，你用幾多嘅洗面先至可以洗得甩啊？ 咁啊係。 咁你要係相對就要洗翻好乾淨，你先即係落妝要落得好乾淨。 哇！呢個同你嗰啲眼線話即係。咩嗰啲咩 waterproof 嗰啲咧，即係一樣噶嘛。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點解啲人即係難知夏天啊，會游水啊？即係我唔明點解啲人咧化住咗個妝可以游到水。 嗰啲其實係咪 唔係 waterproof 成塊面？唔係真㗎， 真係落水遊。 見到係啊， 個頭都落咗水下面嘅。定係趌住個頭上嚟嗰啲啊 ，keep 住喺個水面度嘅咧。 即係狗仔式，狗仔式， 鼻口以上嘅，成個頭係個面係要喺個水。 其實幾乎好多女仔游水都係唔會將個頭浸落去咯，即係譬如你蛙式咁樣啦，咁你 keep 住個頭都係浮喺水面嘅。雖然你望落去好似有啲奇怪，但係好多女仔都係咁樣嘅喎。你哋係咪啊？ 你知唔知我游水就係識游狗仔式嘅？ 狗仔式 係啊，即係真係個頭就咁喺個水上面咯。我唔係 咁，但係你手手腳腳係咪蛙式嘅姿勢先？ 究竟你知唔知狗仔點游水？ 係咯，狗仔係咁樣用手前後拍嘅喎。 手係蛙式，腳係自由式咯。跟住而好多朋友睇完之後。點解你可以咁奇怪嘅？ 咁你能唔能夠向前行到先？ 因為的神係教水嘅，佢真係試過喺泳池教過幾堂咧，我都已經唔識得變翻正宗嘅游水咯。跟住佢係教咗好多次都好咧，我都係游唔翻咯。係啊，我都係要好自然啊，咁即係個頭一直喺度向天啦，跟住之後隻手就蛙式或者狗仔咁樣啦，跟住腳就自由式。 但係游到嘅， 游到嘅， 咁我 會吃力好多 咯，都冇問題，即係最緊要游到啫。 到咧，應該咁講。 浮到又遊到，即係向到前咯。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即係自學咁樣就學咗蛙式啦。蛙式其實好容易嘅，我覺得。咁跟住咧，特登就俾錢去學自由式，學完都唔識。 嗯， 係啊，真係啊，因為一去到。譬如佢自由式咪教你个头唔知点样扭转上嚟吸气，数二三四，跟住又唔知点样落翻落水嗰度，喺另外一边，跟住又拧翻上嚟嘅。跟住咧，你个手同个头好似好唔协调咁样。想要沉嘅时候咧，因为你本身已经识咗蛙式啦嘛，你即刻就会即系好自然地就会用翻蛙式嚟。游翻起個人咯，跟住就學極都唔識咯。 係噶，會係咁噶。你梗係會傾向用一種你覺得喂，其實都 work 嘅方法㗎嘛。即係同即係學中文打字咧，即係既然你速成啊，或者咩拼音啊都 OK， 你會唔會就去學翻倉頡咧？ 哦，咁唔係，因為點解嗰陣時我特登就去學咧？就係啲人話咧，蛙式相對嚟講咧，應該會游得慢啲嘅，自由式就會快啲嘅。咁我就想試下學唔學到，點不知都學唔到。都不過唔緊要啦，我都唔係好中意游水。 尘冻，狂醉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意难犯歌，下一秒心意飞黄道破。那种到灯最是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我的祝福。 肩梳蓬，那有着同于我。 陈雷娑婆。 直播室啦，继续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嗯，讲到戴住口罩唔系咁舒适咧。 嗯， 最近咧，我个女咧，因为佢毕业班啊嘛， 嗯、 就真系咧有一张咧，我谂即系第日长大睇翻转后都好难忘嘅一张相。 哦，全部人都戴口罩啊？ 就系毕业相啦， 全部人都戴口罩。 咁系真系要戴住嘛、哦、，social distancing 啊嘛。 哦， 同埋学校咧，就算嗰阵时六月复课咧，都系一讲到明。全日喺个学校咧，即系你除咗饮嗰啖水啦，系可以除一除低个口罩之外咧，即系总之你任何时候咧都必须要系即系戴住个口罩嘅。 可唔可以学校即系格外地开恩，即系而家先至再帮我哋影过啊！ 而家都要戴口罩噶，你而家出街都戴口罩啊！你而家咧电台入嚟做节目都要戴口罩。头先我犯规咗五秒，唔记得咗戴。 因为如果唔系真系好灰，一世人得呢张，仲要以前咧，你攞翻呢张相对翻晒几廿年后啲同学系边个样噶嘛？ 认唔到啦， 你系靠只眼 整容都唔怕啦。 同埋我哋戴咗即系唔戴口罩嘅时候，揸住张相认唔到以前啲同学啦。放一戴口罩，幾廿年之後更肯定更加冇可能認到。 嗱，佢哋咧就係咁樣嘅，有即係我諗老師都明白嘅。咁、 嗯、 所以咧，佢哋就全體六年級嘅同學咧，即係四班一齊啦，咁啊連埋即係教四班嘅老師啦，咁、嗯、就師生全體咧就有一張大合照嘅。咁、嗰一張咧就首先影一張咧，就大家當然都係戴住個口罩啦。咁、 嗯、 然後咧，老師就嚴厲地咧，嗱，而家我哋可以除。一下 系除一下， 系啦，咁就大家咧就影一张、 哦， 但系一除嗰下咧就唔准讲嘢，唔准即系总之唔准说话，系啦，费事喷口水，咁就大家齐三二一咁样除一张、 哦， 除咗个口罩影咗一张，咁、嗯、所以咧变咗其实佢哋都系有两张，即、哦、系可以选择、哦、 都好， 系啦，咁我就同阿女讲话，咁你两张都要买，因为我觉得系其实都系一个。几有几又唔好话纪念价值，即系几特别嘅一年啊！我谂啲世人都应该怕且都唔希望再有咁样嘅一年啦，系啦，咁、嗯、我觉得都系几难忘嘅一个经验。 系咁，你个女影呢个毕业相有冇啲咩感受咧？因为始终佢系咪算系第一次咧？即系董姓以嚟第一次影呢啲有纪念价值嘅相啊嘛！ 啊嗱，其实就咁讲，细路仔咧，如果去到小六咧，其实佢首先嚟计咧。K 3影咗一次， 嗯，但系嗰阵时太细个啦嘛， 唔记得系嘛， 系啊，即系冇咁深感受咯。K 3、嗯、可能即系未有好 friend 嘅同学、啊， 都仲系傻傻地嘅咩？ 系啊，但系而家呢啲同学仔真系可能一齐咗六年咁、嗯、样，系、嗯、咯， 咁系嘅。对佢嚟讲，其实佢觉得呢个真系毕业相嘅。我觉得 K 3有个系阿妈觉得系毕业相嘅啫， 系 即系 得意意咁啦， 同埋好容易中之噶。即系我想比较一下咧，就系、是、原来 K 3嗰阵咧，就反而咧，唔知系咪因为。老師會明白家長的心情啦，咁所以咧佢哋係好緊張咧，係真係會幫你有曬畢業袍啦， 嗯、 有埋嗰頂四方帽啦，係有個假嘅證書卷度好靚咁樣啦，咁就其實個目的就係幫你影張相，咁、 嗯、 就會有攝影師咧就幫你咧即係單頭影一張事事正正嘅畢業相嘅，係、嗯、幼稚園高班喎講緊，但係咧原來小六咧就反而冇呢張相嘅喎。 嗯 即只係有大圍全班同埋全級咁樣去影相，咁啊莫講話畢業袍同埋嗰頂四方帽啦，係、唔會有噶、 啊。我哋都係， 我哋小學都冇。係 啊，所以我 自己攞相機自己影㗎咋。 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唔知點解即所有即大部分嘅幼稚園咧係會有呢一個環節，但係去到小六 幼稚園係要俾學費㗎嘛，幾貴啊！ 原來係錢作怪， 唔係唔係作怪嘅，但係我值得擁有咯。因為我記得細個時候，我嗰個年代都咁耐啦，好似係咪唔知都要。 1000蚊定800蚊左右一個月， 哦，即係要俾錢嘅，唔係我哋講學費， 學費嘅一個月係咪咧？定係一季咧？總之都貴㗎，幼稚園嘅學費都係貴 的，所以包埋呢啲。 係啊，咁呢啲唔止喎，仲包好多嘢嘅喎，仲包每個月嘅每月之星嗰啲生日會啦， 係喎，蛋糕啦， 跟住蛋糕啦，紅雞蛋啦，花生啦，咩咩糖啦嗰啲咧，一大袋攞翻屋企㗎嘛。咁我覺得應該都關事嘅。 系，同埋系咯，因为嗰阵时幼稚园冇呢个政府资助噶嘛，我记得到而家都系噶嘛。 嗰九年系由小一 小 学 系啦开始噶嘛，所以我都系啊，呢世人都着过一次呢个毕业袍，就系幼稚园， 就系嗰张啦。 系啊，同埋我记得好似我仲有 keep 住嗰一张嘅，一个人单头噶，好似一张我哋自己证件相嘅，得一张咁样嘅， 完全识笑噶。我记得我张 系，我都系啊， 咁样 花冠咁样噶。系啊， 咁所以我就觉得小学就好似少咗呢张相，但系其实父母自己都会想尽办法，都要自己整一张嘅帮佢。 哦，即系你有买到个袍俾佢啊？ 冇冇，但系就 我以为你涂嘢咁叻，佢涂 其实可以涂噶，但系咧我就知道学校会有一两件摆喺度咧，即系大家排队，即系当年我大队嗰阵就系咁样，即系摆喺度， 咁 大家轮住系啦， 唔使嘥。其实你都系想要个一张相啫。 系啦，咁但系我谂今年可能就因为个疫情啦，所以就连呢个环节都冇咗，费事啲嘢咁即系 交叉 咁去， 系 啦。咁讲开呢个影毕业相咧，我又比较翻我嗰阵时大女嗰张咧，咁当然佢冇口罩相啦，但系就嗰个年代佢哋就好兴咧做一个动作咧 ，we yeah。唔系抛舞， 唔系我抛舞嗰啲嘢系大学噶啦， 即系小学生嘅， 系啊， 小 学生嘅合照，系啦，佢哋两年前嘅啫， 两年前我揞住个嘴。 嗱，類似啦，但唔係揞嘴。 點解揞住個嘴啊？ 嚇！我見啲後生講到好似啲年青人咧影相好中意揞住個嘴噶嘛，之前唔知點解，我冇問過點解啊，但係我見好多後生嘅都係咁。 唔係啦，佢我咁誒，即係總之都係遮住自己塊面，就係嗰次係咪叫 dab 啊嗰個動作？ 即係哦，好似超人咁。 係係係係係即係伸高一隻手，然後另一隻手反轉遮住自己塊面嗰個啦。 係啊係，嗰張都 hit 㗎。 咁嗱，嗰個其實唔係好知咩嚟嘅，即係我比較歐啦。咁佢哋就無端端咧，就全部人影張咁嘅相，然後我個女買翻嚟，我就話阿媽點樣揾到你咧？你話俾我聽。 誒，呢個係情懷嚟㗎嘛？ 同埋 個 女中意就 買翻嚟啊嘛。 係 啊。 好傻咯，我覺得比起戴口罩更加傻咯。 咁但係佢有冇一張買到一張見到樣嘅先？ 哦，咁有， 咁咪得咯。 可否一覺甦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行够不服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顺似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虽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 朝本场，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订立港区国安法是一国两制重要里程，相信是香港的守护神，形容好像给予香港的生日礼物，相信可以一法定香港。他认为如果任由反中乱港势力兴风作浪，甚至将香港变成颠覆内地的基地，绝对是祸不时福。张晓明举例，去年有人谣传港铁太子站发生打死人的事件，可能构成违反港区国安法中引发对政府憎恨的条文。他又说，修例风波中有人向外国政府乞求制裁中央，亦可能违反勾结外国势力的条文。张晓明强调，港区国安法完全是中国内政，反问西方国家凭乜嘢可以动粗，又以广东话形容，有没有搞错，关系咩事。在港区国安法之下，中央在港设立的国家安全公署在三种情况之下可以对案件行使管辖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相信有关的情况是万中无一。举例子，假设当局被人高度渗透，导致他对办案人士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无能力处理的情况。李家超说，绝大部分案件会特区政府调查和检控，但必须预计如果出现特区政府无力处理或者极度特别的情况，会由特别单位处理。对于国家安全公署人员要遵守香港法律，但执行职务行为不受特区管辖，律政司司长郑日华说，法例第五十条定明，国安公署人员除了必须遵守全国性法律之外，亦应当遵守香港特区法律。而第六十条提到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区管辖，但不代表不需要依法，仍然要遵守法律。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港区国安法会侵蚀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破坏一国两制核心中的司法独立和基本权利自由，促请行政长官重申本港的基本价值，承诺政府履行新法的时候完全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对于有市民因为持有港独的宣传物品被捕，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说，如果不涉暴力，只是挥动旗帜就构成入罪，情况令人担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903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4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6，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3美元，卖出176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仍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即係因為有呢個特別嘅情況啦，咁所以都有一張好有紀念性嘅相片，係啦， 口罩畢業相， 冇錯， 係啊， 頭先我睇咗啦， 你睇咗啦， 係啊，都幾震撼嘅，因為唔係三四個， 口罩嗰張啊，你係 啦，嗰、那個超人嗰張，因為咧佢唔係三四個人或者係小貓一堆，我自己 friend 嗰班十幾個人影喎，佢全班連個老師都一齊咁樣做， 哦、 遮住個樣喎。 我記得我中學嗰陣時都好似係有一個全班要做嘅姿勢，但我唔記得咗係咩。又係因為我就係早排執嘢嘅時候咧望到，咁跟住我媽仲哦咁得意，你嘅老師同你哋一齊玩嘅、即係全部老師都係做嗰個動作嘅， 好開心嘅， 好開心嘅，好開心嘅。 係嗱，我哋雖然有張咁嘅相，我哋都已經覺得。即係做父母嘅會覺得聽到個嘢唔係幾滿意咁啦，但係我想話今次嘅疫情咧，其實我聽聞有啲學校就仲陰功，係、甚至乎唔影畢業相啊，即係唔想大家聚埋一齊影畢業相，驚有呢個傳播疾病嘅風險咧、於是就點咧合成相 哦。 即係好老土喎、啊，即係如果你合成，即係個別影，影完之後咧，將你個頭合成變成一張，即係全班嘅相或者全級嘅相咁樣。咁我覺得 冇咗個意義啦。 係啊，因為其實一齊影一張相咧，除咗嗰張相之後成為一樣嘅物件，大家可以回味啊回憶之外咧、其實影嘅過程咧、即係 你會記一個盒腦入面㗎。係 啊 係 啊係啊！ 而家你冇錯咯。 係啊，即係嗱，我即係講開講啊，即係我好記得咧，即係我呢個少離題嘅，但我覺得都好似幾浪漫嘅一件事，就係嗰陣時我初初同我老公拍拖咧，咁咧佢即係我都係中意影相嘅人嚟嘅，即係我好多嘢都要影低佢咁樣咧，即係可以第日留念。咁咧，但係我老公就成日都係唔會有相，即係以前個年代啦就唔會有相機隨時帶啦，最多係手機啦咁。咁咧有一次咧係一齊咧咁啊搭 lift 啦，咁嗰個 lift 咧就係一個閂咗門之後好似塊鏡咁樣，喺個 lift 入邊見翻。咁咧，跟住咧，我老公就無端端話：啊，你一齊望住呢度啊，做咩？咁跟住啊，你笑一笑啊，咁樣話哦，好一笑咁樣。嗱，你記住啦，你有影咗張相啦，咁樣。 哇，好浪漫喎、啊！ 都好似幾浪漫咁， 但其實佢係冇影到嘅。 咁佢係冇咯， 即係佢意思啊！嗱，記住我哋印咗落個腦海度啦。 係啊，咁我嗱，其實可能之後我都會影咗好多相，但係嗰啲我其實反而唔記得。 哦， 即係反而佢無厘頭同我講呢樣嘢咧，其實我就到今日都覺得即係一成都佢浪漫嘅表現都好似得你一次， 之後再冇做過啦，係咪？ 如果太多浪漫嘢，你係醒唔起噶啦。 係， 就係因為佢少咧，所以呢一次咧你就記得啦。 但係我問你啦，如果俾你嗰寧願太多浪漫定一次，我寧願太多，我寧願我唔記得，好過我就係記得但係得一次。 但係都好啊。 咁所以我就想講影相咧，其實嗰個過程咧，都係一件你會係打咗喺個腦海入邊咯，唔係淨係即係結果個製成品。當然大家都好開心嘅，見到個製成品。 係，不過我都衰，因為我頭先咪話我前排喺度執嘢，所以先睇到嗰張畢業相嘅。咁仲抄咗好多舊時嘅相啦。咁原來我真係唔會睇翻嘅，即係冇事冇幹嘅時候，即係我係。嗰盒嘢已經封咗塵，其實咧我媽屋企嘅啦，已經咁已經係收埋咗喺床下底，佢幾乎想燒咗佢咁滯嘅啦。我呢啲都係回憶嚟嘅，咁啊擺住先啦。咁但係你問我係咪一定要留低？即係譬如第時我真係又再搬屋嘅時候，或者我媽真係大掃除啦，真係冇位擺啦，係咪真係一定要抌咧？或者一定要留咧？我又冇嗰個堅持喎、我覺得。同埋譬如你話問我哋除咗話嗰陣時影畢業相啦，仲有嗰啲sports day 啊，即係嗰啲運動會日啊，咁嗰啲畢業班嘅運動會其實都係好震撼㗎嘛，係啦、即係大家會留到好晏，跟住喺嗰件班衫嗰度簽名，跟住就簽完名就留啦咁樣。咁我中午嗰件又冇留，中七嗰件我又冇留， 點解抌曬啊？ 真係唔知去邊喎，可能真係抌咗喎，係啊。 但係反而我會覺得咧，即、就、係、是、我覺得你就算幾想掉都好，你真係 keep 起佢，因為你唔知道邊一年邊一日你突然間好想睇翻，因為人越大咧，你係會無啦啦想睇翻以前嘅回憶，呢個係真嘅。 嗱，咁所以就證明咧 ，Kitty 而家咧仲係好青春， 即係我就老啦， 即係你開始啦，開始進入一個咧，即係想當年咁樣啦。 同埋因為點解我話想咧叫你 keep 住佢咧？因為而家太多人攞電話影完擺翻低，跟住一係 delete 咗，一係擺個舊電話。其實我有好多以前影過嘅相，已經喺唔知 N 年前咁多部電腦電話，甚至乎可能當我有個 hard disk， 我 save 佢啦。 我更加冇可能撳翻出嚟影。但如果你攞實物嘅話，你真係會隨時突然間無啦啦劈劈痕咧，你會開翻嚟睇嘅。 係㗎，係㗎。 所以我會寧願係真係曬一啲重要嘅相，或者如果你已經有一紮實體嘅相嘅，你真係 keep 起佢咯。 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衣骨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隔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投身，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间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 听过邓小巧的与人同行，咁啊头先咧就同 Annie 讲紧即毕业相啦，亦都讲紧即以前影低嗰啲相咧，其实会即隔几耐先攞翻出嚟睇咧，都未必会成日攞翻出嚟睇。 系噶，都系噶。 但我反而调翻转，我反而系咧喺电话或者喺电脑咧，我就会成日揿翻出嚟睇，因为可能即成日更新啊呢样嘢，咁喺冇嘢做嘅时候都会啊碌翻啲相嚟睇下，或者已经变咗做一个 record 咯，即譬如你想知道啊，其实我之前。因为我咁啱我就好想剪头发，跟住我就喺度谂啊，今次有冇一嘢就剪短晒佢咧咁样，咁我就搵翻之前我真系曾经剪到好短嘅相嚟睇啦，跟住就都几丑嘅咁算啦。即系有时即系一有啲咩事咧，就会想喺啲相嗰度搵翻一啲回忆，或者一啲自己忘记咗嘅嘢。咁而家更新咧就会反而就多啲睇翻啦， 系啊，咁系方便嘅。 反而我会成日睇翻我摆咗上。网嘅相啊，即系我成日睇嗰啲，当然我唔系自恋啦，系譬如突然间有一日同你哋倾开噶，喂，我咧之前早几年去咗边个地方旅行，好靓啊个地方，跟住之后可能咁啱你哋又想去嘅时候，咁我就搵俾你睇，我第一时间谂到嘅就系我摆咗边几张相上网，而开嗰度系最快捷俾到你哋睇， 啱喎啱喎，呢个系好容易最容易搵啲捷径啊， 系啦，但系如果我摆喺电话嘅时候，因为我衰嘅，我电话入面啲相系真系成日都唔 delete 咧，而家个电话面可能有几千张，我而家睇到好似个 file 有四五千张， 有几万张相， 系咁你又夸张得滞。跟住我有阵时可能要工作上揾翻之前啲相，我都哇搵碌咁耐都未揾到嗰张相，所以我就好少喺电话度睇一啲旧嘅相咯。我会反而喺网上面揾嘅，我容易啲。 哦，其实而家咧，数码科技咧，真系帮助我哋好多。即系好似我啱啱呢个周末就参加咗阿女嘅毕业礼啦，即系除咗佢有毕业相，仲有毕业礼啦，系咪？咁算难得。噶啦，喺疫情之下咧，我知道其实有唔少学校咧，其实都用科技代替咗个毕业礼嘅，即系譬如系直情系唔会学校搞啦，咁就大家家长喺屋企睇直播啦，咁样都好似当上 Zoom 堂咁样咧。咁我女学校就希望都大家有翻嗰个感受到个气氛同埋兴奋咧，其实都仍然有毕业礼嘅。咁不过个形式咧就系唔可以坐咁埋啦，咁大家要坐开啲，咁只可以一个代表，即系一个学生就一个家长代表，咁其余嘅家长咧都可以嚟学校，不过就去课室嗰度睇直播。咁我觉得即系都比喺屋企睇直播咧 近啲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都有一个代表可以喺个礼堂嗰度睇到个女上台，即系攞个证书咁样。我觉得都系一样几重要嘅事嚟噶，对于父母嚟讲吓。咁我会觉得以前咧，即系参加呢啲毕业礼咧，即系譬如我大女个年代两年。即系讲紧吓，好多家长咧就为咗要影相咧，就会阻住晒其他家长嘅视线啊，即系冲出嚟啊，咁样，即系呢啲一定系明白嘅。咁但系今年咧就系冇咗呢个情况啦，就系因为咧大家坐离距离远咗啦，少咗家长喺礼堂啦，咁唔会做呢件事啦。另外就系学校都安排多啲镜头啊，即系多几个角度。 系， 揾多几个摄影师，咁样咧就帮你做埋影相嗰一个啦，系、 哦、 啦，因为希望你家长冇喐，喺翻自己个位咁样，咁就帮你做埋，咁仲要咧即系透过直播，同埋之后咧都会将呢啲嘅片段 video 啊或者啲相咧系 upload 翻去学校嗰个网页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即係好幫手啊，好 好 好啊，係啊！即係你知我哋啲影都有限公司噶嘛，人哋啲專業啲攝影師影出嚟。 總之到時你買翻就得，係咪 唔使買？ 我送翻嘅， 送 即係 upload 曬上網，你單啦， 你自己 save 翻佢咪得咯。 哇，好好喎！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科技確係即係方便咗我哋，即係保留回憶嘅呢樣。 我就完全其實冇乜印象，即係小學嘅畢業禮係點樣？因為咧，我嗰時肩負重任，我係咧。竟然揾咗我做嗰啲致辭嗰啲咧，即係 好叻啊！ 咪一個人即係上去，即係念一個嘢，即係一篇嘢咁樣嘅。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佢揾咗兩個女仔咧，去到練呢一篇嘢嘅。哇，練咗好耐，我諗可能練咗半年都有咁。 但我覺得係一啲好勁嘅，就係深受老師同學生都歡迎嘅。 即 係 類似模範生嗰啲， 唔關學生事嘅，應該係老師覺得即係邊個佢中意就揀啦咁樣。咁咧我就係即係。有 A B C D E 班啦，咁我就係 A 班，隔離班有個 B 班嘅女仔咧，就一齊練。咁我同佢因為一齊練得多咧，都 friend 啊咁樣，因為本身唔識嘅，因為隔離班噶嘛。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把聲係好好聽，亦都好響嗰啲嚟嘅。即係我唔係，即係我係喉嚨聲嚟噶嘛。咁但後來咧，老師都有即係揀到我去做嘅。咁佢就當日就喺側邊叫做一齊後備又好，即係其實佢個老師亦都講得好好嘅，即係其實點解要訓練兩個呢，即係萬一其中一個有啲咩事啊、肚痛啊、頭暈身興啊，咁都有另外一個補上啦、啊、咁、樣，咁始終都係為件事好啫咁。 嚇、啊！咁你係第一嗰個定係 spare 嗰個啊？ 我係第一嗰個喎。 哎呀，咁後邊嗰個咪好慘咯。 但係佢好似冇乜嘢喎，但係我如果調翻轉，我諗如果我係後備嗰、那個，我都冇乜嘢嘅，因為我真心係覺得應該揀佢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高啲啦，所以上台可能即係睇得清楚啲啩，我唔知道啦。咁、但係因為就係要負責咗呢樣嘢咧，完全就冇再理過出面成個程序係點、即係我完全唔知道出面發生咩事。 因為你喺後台咯，喺度等。 係啦，我就同嗰女仔兩個喺後台就喺度等等等等等咁樣樣咯。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幾深刻嘅經驗咯，就係、兩個本身係唔識嘅人，但係就變成好 friend 咯嗰陣時、因為日日放學就喺度念念念念念咁樣咯。 但係你講到畢業禮咧，其實我想咧，對於小六啦，其實我個女，因為我問翻佢啊嘛，我點啊你個畢業禮覺得咁樣？佢好悶咁樣，咁佢我諗佢悶嘅原因咧，都可能因為都長嘅個畢業禮， 自己得一秒上台， 係啦，冇錯啦，咁啊唔似 Kitty 咁啊，有得有個哎呀 look of thanks 咁樣嗰類啦，冇呢啲 嘅喎，即係好似全個賭注已經擺曬你身上，老師同你練咗半年啊，你上到如果一間協場你就死啦咁啊， 咁啊係，咁但係即係我女即個説法就係話，其實個畢業禮佢又有啲悶嘅，因為啲致辭嘉賓又講好耐啊咁樣咁啦，咁又即係你知百幾個人上去，其實自己都係百幾分之一咁樣啦，咁就即係一秒咁樣啦。 但係佢表演噶嘛，係咪？ 嗱，咁又冇，可能真係因為疫情啦，係啦，冇咗表演。但我想講咧就係、學生嘅角度咧，即係我女嘅角度啦，可能唔可以講全部人都係咁諗嘅。其實佢哋期待完咗之後，同同學影相多啲嘅、 都係嘅， 係啦。咁但係家長咧，就係 enjoy 個過程啊。因為就算唔係淨係自己睇自己個女，睇其他同學，其實我都有幾個位咧，自己係會係啊，即係會眼濕濕噶。即係當然啦，你個女上去，你會眼濕濕啦。我覺得另外咧就係而家啲老師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多才多藝，同埋真係好貼心。佢哋咧即系冇咗表演呢个环节之后咧，佢哋系拍咗一啲video 咧，咁就系、即系反映翻六年嘅学校生活啦，咁记录咗。咁而其中有一部分咧，佢哋系特登系个别同学咧，系将佢小六、小一个样同小六嘅样。咁樣一個對比咁樣出嚟咧，即係百幾個咁樣睇喎， 即係進化咁樣， 係啦，即係睇自己睇到自己個女個成長，即係好唔同，個個睇到哈哈，有啲就感動，有啲笑。 即係每一個學生都有呢個小一至小六嘅進化表， 小一同小六一張，即係小一一張，小六一張，咁佢就有個 shot 係咁樣俾你睇到你自己個女啦。 哦，咁幾 sweet 喎。 係啊，咁同埋又係揾翻啲同學咧去錄嗰隻歌，即係唔係求其揾隻歌，即係而佢哋直情自己再唱翻一次，咁又有啲。類似好似咧，你哋港台今日都出咗一條 獅子山下， 冇錯啦。咁就會係唔同嘅同事啦，咁樣去唱一句咁樣，咁啊夾口型，咁佢哋就係有啲咁嘅咁上下製作嘅一個歌曲。咁我覺得啊，即係其實真係做咗好多嘢，係俾家長、俾同學，我覺得係一個好感動嘅畢業禮。 当光线亦遗忘我，客房渗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落写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儿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敏感時刻啦，咁啊 ，Annie 頭先就分享緊話，阿囡囡咧個畢業禮咧，其實啊都見到老師啊等等都做咗好多都幾感動嘅嘢嘅喎，唔係淨係翻去即係叫做頒張證書、影幾張相就走人。係 啊，我覺得今年咧呢、這個不一樣的一年嘅畢業禮咧，唔係淨係香港發生咯，即係啲全球都有呢一個疫情啦咁。咁我睇到新聞咧，其實外國咧即係除咗話好多學校都用一有啲取消啦畢業禮，有啲就是用視像遙距形式舉行畢業禮啦，咁咁有啲咧都係哇，有一個係美國嘅一個校長啊，佢真係好，我諗佢真係好有心啊，佢咧用咗睇下幾先12日嘅時間，咁佢咧就去雲咁多個畢業生，係講緊一間大學嘅校長，係600多個畢業生，就揸架車咁樣去雲佢哋嘅屋企，叮噹咁樣， 逐個同佢影合照啊！ 係啊，就將個畢業證書交俾佢，同佢影合照咁樣咯。用咗12日嘅時間，你知啦，外國嘅地方好大噶嘛，唔係好似香港咁樣。 但因為佢哋嗰邊嘅疫情又真係好似。 再勁啲嘅，係啦。咁但係佢個方法咧就係、是，佢喺網上邊嗰個嘅社交平台嗰度會話俾佢聽，嗱，我而家就已經係邊個位置啦。咁、我跟住就會嚟邊個地邊個同學嗰度啦，咁樣就話住俾佢聽咁樣。咁佢就完成咗呢一個，即係係咪叫做好似送外賣嘅一個畢業禮咁樣？係啦，速遞嘅一個畢業禮，即係好有心咯。呢個校長 係。不過其實咧，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你呢個係小學。定係 中大學，大學呢個係大學嘅校長。 因為細個嘅時候，可能同校長嘅距離其實好遠噶嘛，即係我唔知係咪間間學校都係咁啦。我哋可能只不過係間唔時一啲早會嘅時候，校長會出嚟即係講幾句説話咁。但係你話即係好多交流咩？一定唔係咯。咁所以可能即係大個啲嘅時候，即係啲校長會多啲同學生傾偈啊，咁嗰啲又唔同啲嘅。不過你話喺外國咧，我之前都有講過嘅，就係。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有些地方是直頭將他們的畢業袍捐了出來，就捐了給醫護咯、就說因為他們那個的即因為那時候那麼疫情一起的時候很多東西都短缺嘛、原來那個畢業袍呢他那個袖啊闊袖啊等等呢其實都挺啱用的，可以說是在那時候即沒什麼物資的時候呢，他們就有些學校就即集合了他們這些即準備打算要來拍照的畢業袍、就捐了給那些醫護人員咯，系啊，咁我覺得都 有意義， 幾有意義啊，係啊， 係係。咁啊，另外一個睇到外國都興嘅，直情係美國咧有一個州咧，佢直情係個教育部咧就。即係建議啲學校咁樣舉行畢業禮嘅、就係話叫佢哋一種叫做 drive through 嘅畢業禮、就係咧叫佢哋啲畢業生咧就同屋企人咧就揸架車、就去到一個好大嘅譬如停車場咁樣學校個停車場咁或者 book 一個嗰啲叫做戶外電影嗰啲咁嘅空地，咁、就係你揸架車去到，咁大家好多架車咁擺埋一齊，然後跟住嗌到你個學生領獎即係領嗰個證書咧，咁你先落車就喺個台度。就同校長同埋屋企人咁影張相，然後就噓聲上翻架車咁樣，你就揸走啦咁樣。 哦， 即係用咁即係鼓勵用呢一種形式嘅。 但係呢個形式都一定要好有規，即係嗰啲叫咩啊？規劃得好， 即係要有交通，有人打交通。 係啊，因為你諗下，一間學校入面咁多人，仲要咁多架車咧，你點樣駛入去啊？或者點樣出嚟，你都好麻煩噶嘛。係 啊，係啊。 同埋可能要分批咯。如果唔係，你嗰陣時嗰條路一定好擠塞。 係 啊，都係大家同時間去到，同埋差唔多時間走咁樣咧，應該好容易撞車，好多碰撞喺度，大件事啊！ 低落

業禮，不如我哋講埋呢個紀念冊啊！ 啊，紀念冊好重要啦， 係啊， 係啊，因為要響咧畢業禮之前一個月至呢段時間到啦，都應該差唔多要開始咧分發俾啲同學寫噶 嘛。一個月會唔會短得滯啊？ 嚇、 啊， 即係要再早啲啊？ 嗱，不過小學同中學就唔同嘅啦、啊，小學嗰啲因為現成一張張派出去咧，我嗰陣時係啦， 係而家都係嘅， 係啊，都係而家都係。其實喺邊度買啊？以前就話喺嗰啲文具鋪， 而家都係喺文具鋪， 我、嗯哦、都有得買 都有嘅，都有嘅。但我覺得咧，我個女咧，我覺得佢即係唔係話讚佢啊嚇，我覺得佢真係比較行高科技路線啊。我嗰次都話喂阿妹啊，你使唔使要去？我話你使唔使要去買紀念冊？唔使。我話點解？我用 QR code。 吓 咁咧，我就整咗类似 Google Form 嘅嘢。 吓、 啊、咁只要啲同学咧用个手机嘟个 QR code 咧，佢就会睇到成张纪念册嗰张纸噶啦。 跟住咧， 跟住咪自己喺入边填咯。咁有咩好咧？ 咁即系佢唔系真系一张 print 出嚟， 唔系噶，唔系 纸板啊，即系纸板做。 系啦，咁佢有咩好咧？ 嗱，即系 Sanga 咯。寫 張 Sanga 咁我就諗有咩好呢、這個方法嗱、那個好處呢就係、是、其實就有 privacy 咯。 係。 即係嗱如果你寫紀念冊呢、嗯、如果你一張張俾人都好啲即係因為佢最尾都係交返去個分發者個手上啦。但如果係成本咁樣輪住嚟傳呢、嗯、其實八卦嘅我就一定睇下人哋寫。 所以其實我哋全嗱中學咧，我就話同小學唔同就係、是、中學多數咧，因為你唔會限住個格式噶嘛，即係你中意寫咩或者貼啲咩或者包啲咩入去咧、嗯，都係隨你噶嘛。咁所以就算全嘅話咧，都係用膠紙封邊嘅咯。 哦，係啊， 所以 咪嗰陣 時咁中意買膠紙就係咁解啦，即係要嚟封啲邊咧，封到靚。其實可能俾完你之後咧，你嗰頁咧係好象卜卜嘅，你可能裡面攝咗好多你同佢嘅相。或者你想送俾佢嘅嘢啊，或者你同佢交情好深，你写好多页嘅咁样，咁、嗯、到最后咧，个最面嗰张同最底嗰张就会攞三边胶纸封住佢咯，咁、哦、所以都唔怕传到去下一手嘅时候会睇到你写咩、 哦。原来系咁， 我都记得系咁噶。小学嘅时候就反而用一个最简单，就系头先你讲话拍嗰半纸咧， 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咧就 填翻咁嘅啫。 系啦，仲要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因为嗱一班成三十几个人啦，咁、嗯、你又。嗰本嘢唔知得十幾頁紙定廿幾頁紙，好少噶嘛，就自己攞一啲嘅硬卡紙咧。自己戒翻個 size 釘個窿咧，就俾其他人寫咯。 點解唔買多本啊？我就會買多本噶。 例如你 Two Twin Star 買多本 Hello Kitty 咁。 係啊係啊係啊！ 一來貴，二嚟嘅話，我就寧願都真係入翻落同一本度而揭啲嘛，同埋一次過睇到啊嘛。 好慳家，好乖啊！ 係啊！ 喂，但係你記唔記得啦？即係嗱，小學嗰本啦，講緊你記唔記得？啲同學仔寫啲咩俾你，又或者你寫啲咩俾同學仔咧？ 我梗係友誼永固嗰啲啦， 萬里長城長又長， 係啦，我兩友誼比他長咯、啊。 咩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 係啦， 呢啲唔關事嘅， 但係唔知點解會寫呢啲咯？ 即係呢啲係金石良言咯，叫做勉勵對方咯。嗱，其實我特登抄翻我嗰年嘅我以前畢業嘅小學嘅畢業嘅紀念冊，睇啲同學寫啲咩俾我，咁咧都係嗰類啦。唔系水就系长城噶啦、 嗯， 都系咩河水不因石而阻，友谊不因远而疏咁样嗰类啦。咁 我深嘅， 唔知系咪自己作嘅咧？有冇出处咧？ 我冇听过呢句， 系咩系咩？可能唔兴啊，啲太多年前啦。 咁可能调翻转，而家呢个年代都唔兴我哋头先讲嗰啲啦。 哎，又唔系，有一句咧，我女咧话佢而家啲同学都写嘅， 系咩啊？ 就系、是、I have a friend， 唔系 I have a。Pen that is blue. I have a friend. That is you. 系呢个系好 不死嘅呢句， 系啊系 不死嘅，不死嘅，长青嘅， 系长青嘅，长青嘅。 咁另外我见到一句咧，就我啲同学写俾我嘅，咁即系咪又系佢自己作嘅咧？ 系 six plus three are nine.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哦，我又 冇听过， 我又冇听过， 系嘛？ 系啊。 唔知系咪真系佢自己作嘅咧？我觉得 OK， 都好似几押韵啊嘛。咁另外有一个又系好笑，我觉得呢个就摆到明真系。似自己創作啦，因為真係弱弱地，但係又幾好笑嘅。 係 就 big ships, small ships, but no ship is wonderful than friendship。 哦， 即系佢都好弱，但系就 俾啊呢个真系， 但系就即相信系小朋友嘅创作嚟嘅。 咁仲要写啲咩嘅咧？我记得有贴相嘅，嗰时小学嗰本嘅纪念册咧，咁佢已经有科名喺度噶啦嘛， 系噶系噶， 即系叫你写啲咩兴趣啊， 系 啊， 出生日期啦， 你想对我说的话咁样，有啲咧其实你唔熟嘅派俾佢咧，佢唔知写咩好啊， 好惨， 有时流空。 通常头先所讲白字。嗰啲咪俾佢哋咯。 但系会唔会有啲人系玩嘢乱写咧？ 会有啲好流费，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咩一寸光阴一寸金咧，就打成板纸大大只写喺度咯。 哦， 好嘥噶嗰啲。反而我中学咧，我哋奇怪啲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因为嗰阵时仲未好兴有手提电话。已经有，但系即系嗰啲以前嗰啲牛嗰啲叫咩啊？牛龟嗰啲好大部嗰啲冇乜嘢噶嘛，咁所以咧，反而咧，我哋嗰阵时倾电话仲系用固网电话，即系屋企电话，所以我哋系有一本磁石嘅簿。好似卡片咁样嘅，跟一拉开 好似风琴咁样啦，我都有过，系啊系啊， 之后就会叫啲同学咧写翻晒佢自己屋企嘅地址啊，同埋佢电话，佢叫咩名，即系写晒全部都好 detail 写晒落去一格，跟住第二格就第二个同学，就变咗自己有嗰个风琴咧，嗰张嘢咧就有晒我所有嘅同学嘅一啲嘅资料啦， 系 啊，我唔知你哋明唔明啊，可能净系得我哋 风琴嗰只我有啊，两面磁石噶嘛， 系啊，我都有啊， 又写。啲咁嘅嘢咯，咁我就唔知道你哋。 但系纪念册咧，除咗系即系呢啲联络方法咧，其实都几多嘢几无聊噶，即系可能佢会写埋血型啊。 哦，系啊， 系 啊， 系啊，即系嗱星座呢啲 OK 啦，系咪？细个点都白白地嘅。 座右铭啊，呢个字可能真系喺嗰阵时学嘅。 系啊，座右铭。 即系问阿妈咩叫座右铭啊？我写啲咩啊？ 左定右系咪？ 系啊，都唔识噶呢啲，但系就咩都写啲落去咯，同埋贴贴纸啊、吸引仔啊，系。我记得我嗰阵时好中意俾老师写。即系小学嘅时候，可能你会好唔舍得啲老师噶嘛。咁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咧，我好中意嘅，咁佢都好锡我嘅，咁佢都好有认真咁样填啦，即系几时生日啊咁样，连电话都有填俾我。跟住我好似去到中学嘅时候，我有打过飞， 搵唔搵到先？ 搵到啊，搵到佢记得我啊。我仲记得嗰次倾咗好耐咯。 崔同学 系啊，佢会叫佢叫我杰同， 系杰同问我咩事？系咪就将你张相摆台头个老师？ 系啊。 迷恋你嗰个女老师嘛？ 佢冇迷恋我，我迷恋佢，系啊，但系佢都中意我迷恋佢咁样，系啊，咁跟住倾咗好耐电话，倾咗成晚啊，系啊，咁但系。咪问下佢近况咯，我又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即系心血来潮咧，就想打俾佢，咁即系可能都有啲挂住啦。咁但系嗰阵时又如果特登走翻去学校，又好似好唐突咁样。但我知道有啲人系中意翻母校嘅，即系一冇乜嘢就翻去，即系同啲老师倾下偈啊咁样。但我又冇，咁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真系搵翻本纪念册，跟住咧就打翻个电话俾佢，咁佢就即系超级有礼貌地即系同我倾咗成个晚。 其实呢个老师一定系咧好锡你，因为正常都唔会将自己嘅电话就俾咗学生噶咯， 系啊， 尤其是而家现代俾个 email 俾你咧，已经好难得噶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哋到最后有冇 见老师 揾翻嗰啲有写过纪念册俾你嘅同学，即系嗱，佢留低咗联络方法啦，留低咗佢住边啦，其实你可以寄嘢俾佢，又或者打电话俾佢啦，你哋之后有冇揾咯？ 其实最癫嗰样嘢系咧，就算。有都好咧，最后都系 Facebook 见。 咁 我唔知 呢啲 有冇啊？我系喺翻 Facebook 嗰度同啲朋友、啲同学咧做翻朋友咯。但系你话班主任咧，我系真系头先阿 Kitty 话斋，有一个嘅班主任咧，我知佢而家仲喺我嘅母校嗰度。教書，我好記得佢嗰時啱啱一畢業就翻嚟學校嗰度教，佢以前都係我哋學校嘅師兄嚟嘅，咁跟住好後生啦個樣，廿幾歲嗰啲咧， 啱畢業就係啦， 跟住之後咧，我係唔知早幾，我早五六年前到啦，譬如做嘢嘅時候，不如翻去啦，跟住同佢傾偈或者喺街見到佢啦。跟住佢又痛風啊，揸住拐杖，因為佢都比較肥胖啦。我突然間覺得嗰一下，原來我哋真係老咗啦，每一個人都即係一個原本同我差唔多年紀，即係感覺上面嘅班主任，而家已經佢都個樣滄桑咗啊。跟住佢自己又有痛風，即係身體上面都有唔舒服啊。嗰下我覺得。 唉，即系好唔知点咁样嘅个感觉，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啊，即系撞翻啲班主任嗰啲嘅时候。 Annie， 你有冇撞过？ 我梗系有啦，我撞翻一个啦，以前嘅同我哋都几 close 嘅，即系放学课外活动教我哋弹吉他嘅一个老师。我喺街撞到佢，咁我真系好兴奋咁样啊！王老师、啊， 认得你，你唔会有一下犹豫，即系觉得好面懵？如果你边个啊？ 唔会、啊，我净系觉得我肯定佢系啦，我冇谂过佢会唔会记得我啦。咁结果咧，佢咧系记得我，佢有嗌到我咩？但系咧，佢跟住就系问我。啊边个边个几好嘛咁样啊？ 佢系咪好唔开心唔识我？ 系啊， 明明见到佢先， 咪就系咯。 竟然佢问你第二个人 嘅，系啊，完全系零问我一句啊，净系问我几个 best friend 嘅情况啊咁样。 唔好唔开心啦， 系啊， 佢噏得出你个名字，应该都锡你。 即系我就系嗰啲好似杰同隔篱嗰啲同学仔咯。 杰同点啊？ 就希望有余永固啦，所有嘅朋友仔咧，大个咗之后咧，都可以 keep 住嗰份友谊。听紧有冯希如嘅 Forever Friends， 时间嚟到晚上嘅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生效首日，有市民下昼开始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有人堵路，警方多次出动水炮车和胡椒喷雾驱散人群，亦都一度发射胡椒球弹和催泪弹。有警员怀疑被利器袭击，亦有人揸电单车冲向警方防线。到晚上10:00，港岛区市面大致回复平静，警方继续在多处巡逻和戒备。截至晚上10:00，警方拘捕大约370人，当中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余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疯狂驾驶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有7名警务人员分别被尖刀袭击、电单车撞伤以及被抢反袭击等，伤势包括手臂被刺伤、手指骨折以及是头部被硬物击伤等，全部送院治理，强调绝不容忍违法行为，定必严正执法。政府嚴厲譴責示威者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非法集結並作出暴力違法行為，表示全力支持警隊根據港區國安法和現行法律嚴正執法。政府發言人提到，有人藏有和揮舞寫有香港獨立字句的旗幟和印刷品，叫喊香港獨立等口號，涉嫌煽動或教唆他人分裂國家，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公然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底線，對此嚴正譴責。 发言人又说警方一直保持克制容忍，但有暴徒故意严重伤害警员，亦有网上媒体报道时颠倒是非，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和极不负责任的报道予以强烈谴责。港澳办常任副主任张晓明表示，订立港区国安法是一国两制重要里程，相信是香港的守护神，形容好像给香港的生日礼物，相信可以一法定香港。他又认为，如果任由反中乱港势力兴风作浪，甚至将香港变成颠覆内地基地，绝对是祸不是福。张晓明举例，去年有人谣传港铁太子站发生打死人事件，可能构成违反港区国安法中引发对政府憎恨的条文。他又说，修例风波中有人向外国政府乞求制裁中央，亦可能违反勾结外国势力的条文。张晓明强调，港区国安法完全是中国内政，反问西方国家凭什么可以动粗，又以广东话形容，有没有搞错，关你什么事。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以视像方式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他表示，如果向国际社会建议如何制裁中国，可能已经违反港区国安法，亦反映中国害怕国际制裁，所以制定有关条文，相信美国有智慧思考如何处理，又认为联合国亦属一个有用平台。在同一听证会上，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第一日，本港有大批市民上街反对，并且面对违反人权的情况，认为中国要为违反人权负责任。他又感谢美国提出救生艇计划，认为计划有助支援本港抗争者。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754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9，瑞士法郎0.945，加元0.358，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33美元，卖出176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计划赶不上预期唔紧要。 So I say I love you， 话原本咧就系准备咗个人嘅快歌作品派台嘅，但遇上疫情，令佢谂如果可以藉住音乐去为医护人员同埋乐迷打气嘅话，会更加有意义，所以就着手筹备咗呢首歌曲。作曲有李俊伟、伍周硕，填词陈永谦。编曲由伍周硕，监制 Edward Chen。上榜7个礼拜，今个星期回落咗6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文学之窗。 Welcome to our program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where we will peep in to the world of Nepali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少少无拘意， 呢十三集咁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南亚女仔系好难请，我哋成功咗啦。 少数族裔都系同我哋共同生活喺香港，而且佢哋为香港都贡献咗好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新晋演员蔡思韵、刘俊添首次合作做情侣，对对方嘅第一印象系 听过蔡思韵呢个名好多次噶啦。咁最早就系短暂的婚姻嘅，心谂咦冇见过呢个香港演员嘅，系咪台湾演员嚟噶？ 咁第一眼嘅感觉咪就系、是，好似都几靓仔嘅，但系唔知道有冇内涵咧？啊，咁认识咗之后又觉得原来系真系一个实力嘅演员嚟噶。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O。阿蝶迪斯二台院士。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嚟到啊 Lady M 啊整陶瓷嘅第三集啦，喺我身边依然咧都有啊一个陶瓷导师，佢叫 Will， 你好。 Hello， 各位好啊。 系，我想话咧呢、這个嘅工作室咧喺九龙湾好骨子嘅，咁啊亦都讲咗你嘅开始做工作室嘅理念啦。但我想问一问个问题先，就系、是、其实我咁辛苦嚟到学陶瓷，其实嗰个陶瓷有啲咩好处？我要过嚟特登去学咧？ 其实陶瓷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很静啊，个人你可以令到，因为其实陶瓷是一个很，我觉得是很当下的东西来的。 即是你以前很暴躁的，你打人的，你学教拳，不是你学拳之后，是不是 学拳之后啊都不暴躁的。不过做陶瓷就静一点，那会舒服一点，因为应该是说我上班的时候就真的有点暴躁的。是所以真的要找一些東西去靜心，因為我覺得其實陶瓷是很治愈的東西。 有沒有些學生呢真的跟了 Will Sir 你呢學完之後呢他都真的覺得自己有些轉變？ 有啊，我的學生、上到去這個一一陶室那裡，他真的會覺得咦很閃、啊、那我說有多閃、啊、那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是那他本身他經常跟我說 他做事很快啦，也都很忙的，咁但係我就話，咁你嚟到依度，其實你有冇諗過唔需要咁快呢啲嘢？因為其實陶瓷就可以幫你去拉慢翻你嗰個節奏，因為其實香港嘅節奏，我覺得係唔係幾正常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做陶瓷就係令到你係個人，哦，我要係慢慢去做，先至可以做得好嘅。 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是、有分別青銅啊，或者紅。红泥，但我想问一下，普通的泥的话，是不是我在公园随便执一扎，我在家都可以做的呢？ 其实呢都没 有虫的、哦、 其实都没有说不得的，但是呢其实泥其实泥是需要去练，就是说 你做，因为其实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最基本其实就会是有、泥啦，跟住然后是会有依個氧化鋁啦，同埋有高嶺土嘅，基本上。至於你去攞嚿泥翻嚟去做嘅話，你就真係要試咯，同埋要去嘔佢咯。 係。咁我想問一下你而家去即將俾我哋掂上手嗰啲泥係，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嘅三樣成分已經溝好曬。 初學者咧就最適合就係學拉依個陶泥，因為瓷泥咧佢。個密度好高啦，咁其實佢就係好粉狀嘅，咁所以佢係拉嘅過程裏面，佢好容易就變形噶啦。你歪咗少少，其實就冇噶啦。 係啊。咁我聽你咁講啦，我想問一下整陶瓷有咩方法呢？頭先你又講拉杯啦，即係其實有邊幾款嘅呢？ 哦，其實咧做陶瓷啦，就基本上最基本基礎就係手捏啦。拉杯啦、泥板啦、碌泥板啦，同埋围泥条啦，咁仲有呢个铸模嘅，系啦。 咁呢三呢几种嘅分别又系点嘅咧？ 最主要如果你话 手捏，我估搵手搣嘅， 系啦，你真系好聪明喎，系啦。咁泥板你又知唔知点整啊？ 用泥整块板。攞塊板去整啲泥， 係啦 ，O 完全有天分啊！ 不過咧就要有啲工具咯，即係例如就係要用個支棍去碌佢咯，係啦，係。咁另外就 咁啊，嗰個泥條係咩啊？你揾支棍碌佢。 泥條咧就唔可以揾支棍去碌佢噶，你可以用部機去擠佢出嚟都得嘅。咁、哦、但系咧最簡單嘅其實就係用我哋雙手去碌佢出嚟啦。 係整一個陶瓷最快要幾耐時間就可以整得起咧？ 因為其實陶瓷係一個有好多過程嘅。咁頭先講嘅狩獵咧係塑形上面一個過程嚟嘅。咁其實我哋做完個造型之後咧，我哋要等佢嗰、那個濕度冇咁多嘅時候，乾身少少、硬身少少嘅時候，我哋先至去做一個修整嘅。咁、修整完之後咧，就要攞去頭先講啦，素燒啦，之後先至係上釉，上釉之後先至係油燒嘅。 我而家聽你講又有素燒又有油燒，之前咧同你傾偈嘅時候，我發現又有啲叫大氧燒啊、柴燒又缺氧燒，咁係咩嚟嘅咧？哇！呢啲完全對我嚟講已經頭暈啦。 咁其實素燒油燒係一個技巧啦，即係一個過程嚟。香港最只能夠係燒嘅話咧，其實就係燒依個大氧燒嘅。 點解香港只能夠燒大氧燒啊？ 因為咧個污染問題啊。咁所以香港就只能夠係做到大氧燒，因為其他嘅嗰、那個對個空氣嘅污染係比較高啲嘅。咁而大氧燒係咩咧？大氧燒就係、是。顧名思義就是大有氧氣啦，咁佢係唔係用明火嘅，係用發熱線呢營造嗰個溫度出嚟去燒製嘅。咁而缺氧燒係咩呢？缺氧燒又真係顧名思義係冇氧氣㗎喎、哦。咁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就 我估搵火燒，因為火會燒缺氧，燒走啲氧氣。 你好似啱咗喎，同學係啦。咁其實咧，佢就可以用呢個明火啦去燒佢嘅。咁喺燒製過程裏面咧，嗰、那個空間入面咧就會有呢、這個，就因為燒走曬啲空氣，咁就係一個缺氧嘅狀態之下嘅。 嗱、已經有缺氧燒啦，有大氧燒啦。咁我點解仲要用柴燒咧？ 柴燒咧其實又係第二樣嘢嚟嘅喎。柴燒就都係顧名思義啦，係真係要用柴去燒嘅。咁柴咧，本身就係有一啲有藥嘅成分，嗰啲叫做灰油啦 ，wood ash 咁樣樣。其實喺燒嘅過程裏面呢，都需要一啲好老經驗嘅師傅先至可以做到，因為你係要不眠不休咁兩日啊到三日嘅時間去燒製。 哦，即 係 要睇住啲柴火嘅。 係啦，真係要睇火嘅。咁你如果嗰個温度咧一降咗温嘅時候，咁其實你又要再升温喎。咁至於加柴落去，點解會有啲咩唔同呢？就係咁頭先講啊，柴入面係有一啲灰油啦。咁灰油就即係話佢係油嚟喎，你可以唔上油。那個作品唔上油，你都可以令到佢有嗰個油嘅 coating 喺度，所以有陣時候會見到點解咁自然嘅嗰樣嘢，有啲位咁靚，有啲位又慢慢咁樣樣佢會由靚去到唔靚嘅嗰個有個漸變嘅嗰個位咧，其實就係因為啲氣流經過唔到，嗰啲油帶唔到過去，所以就係咁啦。 哇！我冇諗過原來燒一個陶瓷都咁多技巧，同埋原來有咁多學問喺入面嘅。喺呢度啦，我就諗住靠阿 Will 噶啦，我負責攞隻手去感受佢啫。其餘燒啊、製作嗰啲就靠你啦。咁啊，嚟緊啦，今次即係而家我哋就開始要落手落腳整一個陶瓷啦。阿 Will 師傅，我想問一下啦，你今次教我呢個捏陶啲乜嘢呢？ 咁既然係話，我又見到你之前你整個蛋糕咁成功，咁我教你，我教你個最難嘅拉杯啦。 好啦，一首歌翻嚟，我就要去學整陶瓷嘅拉杯。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人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得出某人的 Lady M 计划， 嗱，我想问一下 Will 师傅啦，呢度有个转盘， 系， 我系点做嘅咧？系咪成嚿泥一抌落去就已经整得嘅咧？ 可以咁样讲嘅，因为嚿泥我已经准备好咗。咁其实 时间关系， 系啊，时间关系我已经准备好咗。 嗱，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而家我哋面前就已经有呢一个嘅拉杯嗰个盘啦。咁我系点样去整佢嘅咧？ 首先咧，就系要了解佢嗰个开关啦，同埋我哋系脚踏嘅，去控制个速度嘅。 咁见到前面我都有盆水，有一个海绵，咁啊点咧？ 盆水咧就系因为咧。嚿泥咧，我哋而家睇落去咧，佢都仲係乾身少少嘅。咁但係當我哋掉咗落個盤度嘅時候咧，去做個造型嘅時候咧，我哋係要確保佢係濕滑嘅。因為佢唔濕滑嘅話咧，佢就會啜住我哋隻手。啜住我隻手咧，拉嘅過程裏邊咧，佢就會極度變形噶啦。係啦，我哋要記得滑身嘅嗰樣嘢。 等陣先，我應唔應該扎頭髮啊？你覺得？ 啱㗎，如果啲頭髮太長嘅話咧，就會。卷咗入去好恐怖啦！ 到時真係人鬼情未了啦。但係我想話，除咗扎頭髮之外，仲有冇啲嘢要注意咧？例如係咪指甲方面咧，即係儘量女仔咧又唔好gel甲啊嗰啲嚟整咧？ 係啊，其實除咗女仔之外，男仔都係需要剪指甲㗎。咁啲指甲咧，因為太長嘅話咧，就會刮到嚿泥。我哋做嘅嘢咧，都係需要用個手指頭咧去掂住佢 嘅。係，咁所以精子咧就仲都 搞唔掂，搞唔掂，真係搞唔掂。 太長嘅指甲。好啦，咁而家我哋喺個轉盤度，係咪將呢個波抌落去就已經得嘅咧？ 係啦，咁我哋咧就瞄準佢，冇咩怕喎。 咁盡量咧就揼正喺個中心點度，揼嘅時候咧就係拎高啦，瞄準啲，哦揼佢落去， 好揼佢落去， 係啦，好準喎，但係唔使踩嗰、那個， 喂，我只腳唔小心啫，係啦，唔受控制。 咁咧踩翻嚟佢先，我哋首先就做乜嘢咧？我哋盡量將佢咧逼到去做一個山形咁先。 哦，我總之我頭先唔咁大力夾扁佢。好難推翻個山形啊！而家 你而家係個山形， 而家係火山形咯。 係啦，火山窿喺度。我哋係由手先尾開始掂住呢一個山腳先嘅。 哦， 咁唔使急嘅，因為好似我哋頭先講做陶瓷唔可以急嘅。 哦， 咁所以咧，我哋由個手先尾開始箍佢上嚟。 哇！ 咁夾嘅時候咧就 要好大力個， 係唔使咁大力嘅。咁如果太大力嘅話，嚿泥就～好似而家咁樣 off centre 咗，就會歪咗我啦！而家佢 冇歪啊，冇歪噶啦。 呢個係最基本喎，因為咧，如果我哋做唔到個 centering 嘅話咧，下邊嗰啲全部嘢都做唔到喎。 嚇，係啊， 係啊，或者我幫少少你啊。 哦，終於明白啦！人鬼情未了嗰幕，原來真係要咁做噶。我之前以為因為要懶靚先咁做，原來真係要咁做噶。用呢個位置用 靚， 我之前以為就係用呢個位啊，所以搞到佢之前弧形咁啊。 好，咁你咧而家可以再自己試一下啦。 好啊，啊冇水啦，可唔可以幫我加啲水啊？唔該， 收翻你錢啊！ 我終於明咧，點解之前師傅話咧整陶瓷嘅時候可以令個人靜，因為我係會真係成個人專注曬落去個陶瓷嗰度啦。我係準備咗好多問題想問師傅，但我真係完全冇問到。首先我想問嘅就係好似我咁劣質嘅學生咧，你遇到幾多少個？ 我咧都遇到幾多少個嘅，咁因為其實咧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心急啫。你見到啦，我哋而家隻手咧。哇，好多泥漿喎，好似好撈教咁樣樣。 係咯。 咁嘅時候其實咧，個人個心咧就更加要定。 係。 咁定嘅話，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嘅。 死啦！而家碗唔碗，碟唔碟咁啊！呢個唔知咩嚟㗎，點算好啊？ 呢個啊？ 裝飯又唔夠我食，飲湯我又飲唔飽。 如果飯碗都幾好啊，咁你咪可以keep fit。OK， 咁而家咧我哋就。可以做下一 part 啦，就係、是、我哋攞支針。咁我哋支針咧係我嚟收個底啦。 係咪完㗎啦？而家我哋 係啊，加步咯，我哋。 喂，你頭先 難嗰步嚇。 頭先你話收個尾嘅時候話難，而家你又話難，你而家咪玩我啊？ 唔係，唔係啦，而家 點啊？而家整咩啊？ 就係收尾啦，要拎起佢啦。如果唔係擺喺度，我哋點樣清潔？ 啊！你揾個鏟鏟起佢咪得咯。 啱喎，你又其實真係有一個工具係咁，不過我哋用個比較原始嘅方法啦，最基本嘅方法，我哋用一條尼龍繩，之後咧撳住個盤，咁大概咧條繩咧同依個咧你留多一個手指位咯，如果唔係太窄拉唔到啦，拉去向自己。 哇！我好驚喎，因為如果拉歪咗成嚿，我整咗咁耐冇噶咯。 拉嗰下就唔會歪嘅，拎佢出嚟咧放就 係咯。喂，不如你整啊！ 唔得，呢個係最緊要嘅過程嚟㗎，你要圓滿地完成佢。 好啦，試下咯。咁我你有冇影低相先啊？唔係，即係如果我冧咗，你整翻一模一樣俾翻我。 我會叫我嘅攝影師朋友去幫影翻佢啦。 咦，好驚喎！即係如果呢一下攋嘢就真係冇㗎啦喎。 唔會冇嘅，都係一嚿泥嚟嘅。 好啦，試下啦。哎呀！哎呀，彈咗入去咯！ 唔緊要嘅，佢會乾嘅，有少少水。 唔係啊，有印啊！ 唔會，抹一抹就冇噶啦。呢、這個可以嘅。 一 尼龍繩。 二。 慢啊，冇快啊！ 好大壓力啊！你話整呢嚿嘢係可以令自己個心靜嘅？ 係啊。 我而家心跳好快。一。我唔得，好驚。啊！刮咗啦。 好。 耶、yeah, ！老師。製成品喺度，係咪大功告成？ 係啊，大功告成噶啦。不過其實你記唔記得我哋仲要去，我幫你收一收只腳咯，要。 哦。 咁然之後過翻個零兩個禮拜啦，咁你就可以拎嘅製成品啦。 哦，因為攞去燒燒完之後就完成啦。 終於你又記得，唔係記得清潔。 好啦，一路清潔啦。今日thank you曬你啊 ，Will。 我唔使客氣。 曾被勾勒出情话，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搁一半，幽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啊，天真在等着你，把握在了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全世界的情话，自此不自美丽，迷人的笑意。色白花青的锦衣，临摹松帖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窈窕里千年的秘密，气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听紧嘅系周杰伦嘅《青花瓷》， 系我见你嗰个成品好似几靓， 好多个喎，完全唔似系我整嘅。不过咧，阿 Will 落咗好多心机帮我烧嘅，多谢晒你啊！ 迟啲睇片啦， 拜拜。